Alltagschinesisch in der Muttersprache Chinesisch lernen. 用你的母语学汉语，每日汉语。 Hallo, 大家好 ，Willkommen zu Alltagschinesisch. Ich bin Xiaolan. 大家好 ，Ich bin Thomas. Das letzte Mal haben wir uns über Sport unterhalten. Beginnen wir doch gleich mit einer Wiederholung. 你喜欢什么运动？ 你喜欢什么运动？ 喜欢 ，mögen。 喜欢。 什么运动 ？Welche Sportart？ 什么运动？ 你喜欢什么运动？ 你喜欢什么运动 ？Welche Sportart magst du？ 会游泳 heißt wörtlich schwimmen können。 会游泳。 你会游泳吗？ 你会游泳吗 ？Kannst du schwimmen？ Weiter geht es mit 运动 Sport。 运动。 有益 nützlich oder vorteilhaft。 有益。 身体健康 ，körperliche Gesundheit。 身体健康。 运动有益于身体健康。 运动有益于身体健康。Sport ist gut für die Gesundheit。 我喜欢打沙滩排球。 我喜欢打沙滩排球。 打 ，spielen。 打。 沙滩排球 ，beach volleyball。 沙滩排球。 我喜欢打沙滩排球。Ich spiele gerne beach volleyball。 我喜欢打沙滩排球。 Und hier noch einmal alle Dialoge der letzten Lektion。 你喜欢什么运动？ 我喜欢踢足球。你呢？ 我喜欢游泳。你会游泳吗？ 我会游泳。 你经常锻炼身体吗？ 是的，运动有益于身体健康。 我喜欢打沙滩排球。 我也喜欢打沙滩排球。 So viel zur Wiederholung. Jetzt wird es Zeit für die heutige Lektion. 比赛开始了。他打得真好。谁和谁比？好球。你希望谁赢？ 比赛开始了，他打得真好。谁和谁比？好球。你希望谁赢 ？Nach einigem Warten beginnt endlich das Basketballspiel. Wunderbar, das Spiel hat begonnen. Heißt auf Chinesisch: 比赛开始了。 比赛开始了。 比赛 ，spiel。 比赛。 开始 heißt beginnen。 开始。 Und le ist eine Partikel。 le。 比赛开始了。 比赛开始了。Das Spiel hat begonnen。 比赛开始了，你快来看呀！ 谁和谁比？ 中国对韩国。 Ich bin ein großer Fan von ihm. Er spielt wirklich gut. Richtig, 他打得真好。 他打得真好。 他 ，er。 他 打 ，spielen。 打。 得 ist ein Hilfswort, das nach einem Verb zur stärkeren Betonung verwendet wird. 得。 真 ，wirklich。 真。 好 ，gut。 好。 他打得真好。 他打得真好。Er spielt wirklich gut. 他打得真好，他是最棒的。 我看一般，我更喜欢十一号球员。 Es ist ein enges Spiel. Übrigens, wer spielt doch gleich wieder gegen wen? 谁和谁比？ 谁和谁比？ 谁 heißt wer? 谁 和 und 和 谁 ？Wir hatten es eben. Heißt wer? 谁 比 heißt sich mit jemandem messen oder auch sich vergleichen. 比 谁和谁比 谁和谁比 Wer gegen wen? 好球 你希望谁赢？ 当然是中国队了。 中国队总是被韩国队打败。 Super, guter Wurf. Auf Chinesisch kann man dazu sagen, 好球。 好球。 好 heißt gut. 好。 Und 球 bedeutet Ball. Hier bezieht es sich jedoch auf den Wurf. 球。 好球。 好球 guter Wurf. Wer hoffst du gewinnt? 你希望谁赢？ 你希望谁赢？ 你 ，du， 你， 希望 ，hoffen oder wünschen， 希望， 谁 ，wer， 谁， 赢 ，gewinnen， 赢， 你希望谁赢 ？Wer hoffst du gewinnt？ 你希望谁赢？ 好球！ 你希望谁赢？ 当然是中国队了。 中国队总是被韩国队打败。 An dieser Stelle muss ich vielleicht das Zeichen bei etwas näher erklären. Dabei handelt es sich um eine Präposition. Bei weist in Passivsätzen auf den Handelnden hin. Bei. Und damit ist es schon wieder Zeit für eine kurze Wiederholung. Okay. 比赛开始了。 比赛开始了。 比赛 Spiel. 比赛。 开始 Beginnen. 开始。 了eine Partikel. Le. 比赛开始了。Das Spiel hat begonnen. 比赛开始了。 他打得真好。Er spielt wirklich gut. 他打得真好。 真好 wirklich gut. 真好。 谁和谁比 ?Wer gegen wen? 谁和谁比。 谁和谁 heißt wörtlich wer und wer. 谁和谁 比 sich messen 比 谁和谁比 wer gegen wen 谁和谁比 好球 好球 guter Wurf wer hoffst du gewinnt 你希望谁赢 你希望谁赢 希望 hoffen 希望 und 谁赢 bedeutet wörtlich wer gewinnen 谁赢？ 你希望谁赢 ？Wer hoffst du gewinnt？ 你希望谁赢 ？Und hier noch einmal alle Dialoge der heutigen Lektion。 比赛开始了，你快来看呀！ 谁和谁比？ 中国对韩国，他打得真好，他是最棒的。 我看一般，我更喜欢十一号球员。 好球！ 你希望谁赢？ 当然是中国队了。 中国队总是被韩国队打败。 Das war unsere heutige Lektion. Wie immer noch an dieser Stelle unsere Hinweise zur chinesischen Kultur. Im August 2008 haben in Beijing, der Hauptstadt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die 29. Olympischen Sommerspiele stattgefunden. Es war das erste Mal, dass in China Olympische Spiele ausgetragen wurden. Die meisten Wettkämpfe wurden dabei in Beijing abgehalten.Mit Austragungsstädte waren dabei auch noch Shanghai, Tianjin, Shenyang und Qinghuangdao, wo einige Fußballspiele ausgetragen wurden. Die Segelwettbewerber fanden wiederum in Qingdao statt. Und in Hongkong kämpften die Reiter um Medaillen. So viel zur heutigen Lektion. Zum Abschluss noch unsere Quizfrage. Wie sagt man guter Wurf auf Chinesisch? Wenn Sie die Antwort wissen, dann senden Sie uns doch eine E-Mail an gr@cri.com.cn. Mehr Informationen zu dieser Reihe finden Sie auf unserer Webseite unter german.cri.cn. Auf Wiederhören und bis zum nächsten Mal. 再见. 再见.